所以夏天呢，人运动啊活动可以多出汗，到秋天不行，人要少出汗，是吧？夏天出汗多，你可以多洗澡，多洗头，到秋天不行，人要少洗澡，少洗头，以减少发散，利于收敛。夏天天气炎热，人睡不着觉，啊，经常呢，有的打麻将、看电视，看到半夜十一二点，行，没什么了不得。到秋天不行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过了那个秋分，过了昼夜平分之后，哎，我们立马就感觉，原来是七点八点才黑天，哎呦，现在五点钟还没下班呢，太阳落山了。是不是？你要到了冬天的工作就成了披星戴月了，对不对？下班的时候就看着星星和月亮了。哦，昼短夜长，也叫阴盛阳虚。所以秋冬季节养的是收敛和封藏。那么自然而然，阳气虚了，这是大自然的变化。那么人体的阳气若是要不足呢，自然而然阳虚的病它就找上门来了。那么都哪些病呢？心脑血管病、风湿骨关节病，再加上个慢支哮喘、肺气肿、肺病，哎，这些都是秋天要加重的病。哎，这么一说，我们好像有所听闻啊，风湿骨关节病、心脑血管病，再加上个呼吸系统的病，哦，想起来了，今年夏天的时候刚开春的时候，冬病夏治讲什么来着？哦，说的也是这三大类疾病。这是何道理呢？冬病夏治，借天时占地利调人和，就能把它治得好。治不好啊，哦，到秋天卷土重来。所以大家现在特别是新听众啊，把握住这个自然变化的规律。慢性疾病的治疗不是那个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，所以我们好多慢性病的患者和医生和药铺都交上朋友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回生两回熟，常来常往成朋友啊。所以谁告诉你说你这个病我一下子给你治好了，别理他，是不是啊？骗人的把戏。因为慢性病成病三年，去病三年，你就是治不好，要命也得三年。所以人，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，在慢性疾病的治疗上，你要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，要有一个什么呢？哎，平常心去循序渐进的康复的。那么给大家总结出了这个规律，冬病夏治，夏天是治疗的绝佳时机，秋防，秋天是预防的时机，冬养，冬天是调养的时机，春好，转过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没犯病你就算好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这是自然变化的规律，你掌握了它，你顺应这个规律去办事，去养生，去防病，去治病，事半功倍，花一半的钱是不是啊，却可以呢好好多种的病。反之啊，你违背了这个规律，顶风作案，花的钱多，吃的药多，毒副作用大，人吃了还不少苦头，折腾的挺来劲儿，病只能治的越多 越重甚至复发。就像去年冬天，我说冬天不能拔罐，有人就不信，我说冬天不能按摩不能锻炼，他有人就不听你的，结果春天呢，哦，冬日是养藏的，是吧？无扰乎阳，你偏好动阳气，中风冬天按摩的到春天犯病了，平时冬天锻炼身体的到开春卧床不起了，冬天过于拔罐子发汗的到春天得流感了，这都是违背了自然规律而遭到的自然的惩罚，叫无知造病啊，无知造病。那么今年的秋天，我们同样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三大类疾病的预防。首先呢，是吧，我们就给大家重点的要说一说啊，风湿骨关节疾病啊，风湿骨关节疾病。哎，一个是要应季啊，正好是这个季节大家最痛苦的时候，最着急的时候啊，咱们雪中送炭。一个呢啊，一个是防骗啊，防骗啊，防止大家乱吃药乱用激素上当受苦。所以希望呢大家伙把这秋三月三大类疾病的预防的知识把它学习好。那么三大类疾病我们今天就讲第一大类，风湿骨关节疾病的防与治啊。那咱们就先讲第一个啊，讲风湿。大家千万不要把风湿和骨病像拧麻花一样把它拧到一起，是吧？这叫混淆视听啊。风湿病是不病骨头的，是吧？风湿病是病心脏，所以风湿病严重的叫风心病啊，得换瓣膜的，甚至长脑梗得血栓，是吧？而且风湿病是全身窜着疼，是吧？我没见着谁的骨头可哪乱跑，不用乱跑，腰椎稍微跑错一点位，那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，关节就脱臼了。所以风湿不是骨病，请大家不要乱治。那风湿不是骨病，它是什么病啊？风湿是血病啊，这大家一定要记着啊，风湿是血液血脉方面的疾病。所以啊，传统中医里边有这样的话，说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。所以好多老中医啊，给那风湿病人呢吃了大量活血化瘀的药，甚至呢用这个热盐来烫，又烤电又搁熬药来蒸来泡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大家啊，不对，这种方法已经太落后了。医学要发展，你老是用1000年前的那个老方子老眼光给现代人看病，那你这样的医生也撵不上现代化了。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，其实风湿的确与血有关，但是根儿却在肺。和肺脏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和血脉有关系，心脏主血脉嘛，是不是？得风湿难道是心情不好得的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是受了寒凉得的。那同样遭遇寒凉，怎么有的人得有的人不得呢？人在面对寒凉的时候，人的身体有一道保护屏障，人身体的第一道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的皮肤。所以收音机前得风湿的经常跟我讲， 啊，我的那个关节后背那风啊嗖嗖的，是不是穿着棉袄穿着羊毛背心风都往里钻，咋钻进去的？透着皮往里钻，所以说明你这个人皮肤腠理那个毛孔它就没关上，所以这样的人你还给他吃什么防风啊，是不是啊？吃什么地龙啊，你吃一些活血的药驱风的药，他本来窗户就没关，你把风给鼓捣出去了，你还开着窗户，风不还得进来吗？所以中国人说叫关门打狗。什么叫关门打狗？就是把门关上打狗，省这狗跑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还说什么呢？叫瓮中捉鳖。而治风湿，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，治风湿病同样要发挥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，关门打狗，瓮中捉鳖。啥意思？想治风湿，夏天你就得出汗，冬天你就得给我关门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。那么下面我就把风湿起于肺脏，秋季是防治风湿的关键季节，我给大家讲一讲这里的奥妙。首先我们还从风湿病的起因说起。什么叫风湿啊？啊，翻开中医典籍赫然在目。风、寒、湿，是不是？这风寒湿是干什么的？自然界当中的现象叫六气。这说了三个，还有三个呢，风寒暑湿燥火。但那些不是造风湿的，造风湿的就得三条，风寒湿，是不是？风就是西北风嗷嗷的，寒就是天气降温冷了，平均气温低于十度，寒。湿呢就是你让秋雨给浇了，或者你光脚丫子踩水泥地，水泥地反潮啊。你再或者呢，你经期去游泳，这都是湿。还有呢，那大连的，是不是啊？福建的，是吧？厦门的，你住海边的，海风那都是湿，都是湿气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自然的湿。还有就是夏天把空调开的特凉的，是吧？那也是湿啊，也是湿。所以自然界当中的六气，风寒暑湿燥火。而当这个自然界的六气过于盛，过于偏盛，或者是人体的正气过于的虚啊，过于的虚，咱们大家都没事，就他怕风，你说是邪气盛还是人体虚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人治病不要光盯着病，一定要盯着病的对手，这个人，是吧？那句话怎么说呀？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，是不是？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。所以人得风湿，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讲，那也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一样的风，一样的湿，一样的寒，有人不得病，元气足正气足，有人提前得病，元气亏正气亏。那么得风湿的第一道门就是你的汗毛孔啊，就是你的汗毛孔。所以风湿病的朋友是吧，那老套方子什么活血化瘀驱风散寒，这些治不了根儿的。那什么是根儿呢？就是刚才我讲的两句话，关门打狗，瓮中捉鳖。秋天治风湿第一关就是关门。咋关门啊？谁是管关门的？ 那无汗症的人吃蒲参汤吃虫草粉，伏天大汗淋漓会出汗了，到秋冬季节是吧，风湿病好了还没穿棉毛裤，是不是？所以风湿病的人他和正常人不一样，正常人是夏天出汗冬天不出，而风湿病的人正好反了，是夏天不出汗冬天猛出汗，违背自然之道你就得病，顺应自然之道你就好病。所以风湿病的调理的奥妙，第一关叫关门，第二关叫行血，血运行起来风不就灭了吗？是吧？那是一时的药把气血活了，还是要人的气血的充盈和提高呢？第三关就是正气的补足，气血的壮盛，所以这是风湿病想康复的三关之道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。 什么叫风湿？风湿指的是外界风寒湿自然界的邪气特别的亢盛，或者是当人体的正气不足的条件下，外界的邪气乘虚而入，这个邪气呢凝结于经络血脉之间，让气血闭阻不行，闭阻不通之后而形成的瘀阻，我们把它叫做痹症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呢就是对风湿一个非常传统的祖国中医的病因学的说法。那么风湿在人体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变化，以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，它形成的机制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我们针对风湿性关节又如何的实现五脏的调理，今天呢我给大家要详细的来说一说。自然界的风在人体内表现的是游走性疼痛，所以我们中医说什么呢，叫风善行朔便。那么人体当中的风和什么有关呢？自然界当中的风和这个春天有关，是吧？我们给大家讲这个四季养生五行疗法的时候，我们就详细的说过，是吧？说这个春三月风邪亢盛，是吧？哎，这是自然界的风归春天管。而人体当中的风呢归谁管呢？归肝脏管。啊，归肝脏管。所以我们中医常说叫肝风内动。这是人体当中的风。肝风内动是吧，表现为什么呢？哦，抽筋儿，神经性的头疼，是吧，身体的麻木，是吧，面神经的麻痹，啊，严重的就是口眼窝斜，中风失语，偏瘫半身不遂，是吧？ 所以这都是风，风邪。自然界当中的风邪归春天管，人体内的风邪是因肝血不足，或者是肝阳上亢，由肝脏来协调。所以啊，想调治好风湿，对肝血的补充是很重要的。这是风湿当中的风。下面我们来说这个寒。啊，寒。什么叫寒呢？人体的气血啊，有着这样的生命特性。气血得温则行，得寒则凝。所以啊，寒凉容易让气血凝滞不通。所以这个寒邪在身体里边表现的就是疼痛，是不是？我们打几个比方吧，是吧？女同志，是吧？小姑娘生理期，吃冰棍吃雪糕，是吧？洗冷水澡，游泳，怎么着了？哦，痛经，这就是寒主疼痛。还有呢，结肠炎的，肚子一凉了，吃凉东西肚子疼啊，肚子疼。天气一降温了，老寒腿，腿疼啊，寒主疼痛。四季养生，五行疗法。大自然界当中的寒归谁管？冬天啊，寒冷的冬天，是不是？那人体当中的这个寒凉归谁来管呢？哦，归肾。我们说肾主人一身之阴，又统摄一身之阳。这个寒凉不是说你的阴太多了，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。不管寒病热病，皆因阳气。阳气足，阳气过分，那就是热；阳气不足，它就生寒凉，啊，而不是说什么阴多了生寒凉，不是的，就是阳虚它就生寒凉。所以我们说，肾脏管着体内的寒邪，不是说肾脏是生寒的，不是的啊，而是告诉大家，肾是人的生命的小火炉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诗里边怎么说了啊？绿叶新醅酒，是吧？红泥小火炉，是吧？哎，能不能喝一杯呀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你看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，啊，紫砂的红泥小炉，温上一壶热酒，是吧？这是暖身子的法宝啊！哎，所以江边打鱼的，是不是啊？海边生活的，水里工作的，冷酷的，你没有这壶热酒，你就容易得风湿。所以可见中国传统文化酒的养生文化对于抗风湿还是蛮有一套的。所以寒主疼痛，除这个寒一定要从肾来下手啊，肾来下手。暖命门之火，是吧？夫妻八卦台，火龙黄土床垫，水疗黄土生命火炕。一个比一个先进，一个比一个更贴近自然生命的规律。这是外用法，除寒止疼。外用法还有吗？生姜熬水泡脚，艾条隔姜灸，热盐隔姜灸。你看，这都是绿色的自然养生的疗法啊，对身体无害的。那身体内部的这个阳气怎么来驱寒呢？哎，叫填固肾精，精足了，精气神它就足了。精足则气充， 气聪则神全，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吃饭睡觉走路，这是养藏肾精的，喝虫草酒，这是内部培固阳气，来散寒温经之法。你看咱们今天讲风湿，不但讲成因，还讲绿色疗法，还说科学养生。一说到这儿，好多朋友就想到了一些大补之药，活血之药能不能用？告诉大家可以，但是你看咱话题一转啊，但是什么呢？急则治其标，缓则除其本。所以这个急补治急症，缓补除老病，所以补药不是越烈越好，而一定要采取平补之法，才是老年人的慢性疾病的用法。否之啊，大补之药，行气破血，后患无穷。所以这个原则我来告诉大家，叫疾病用急药，慢病用缓补平补之法。哎，这是风湿性关节的风和寒。风找肝，寒寻肾，风湿离不开湿啊。哎，下面我们说湿气。自然界的湿是什么季节啊？长夏时节，梅雨天气，水湿亢盛，是不是？那人体内的湿由谁来管呢？啊，由脾肾，是吧？脾脏五行属土，是专门来化这个湿的。湿指的是水，小量的，你大量的水你光靠脾就不行了，是不是啊？水来土屯，你就那一敲土，洒水车的水你能憋得住，要是大水洪水一冲，那早就散成泥汤子了。所以大水求肾，小水健脾啊，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明确啊，水湿代谢是脾脏、肾脏还有我们肺脏要共同担当的责任，是吧？这个我给大家讲过的啊，这是在长夏时节养生养脾的篇章里，秋三月肺脏养生篇章里我们都讲过啊。肺是什么呢？啊，肺是天上飘着的云。肾呢？肾是江河湖海啊，是生命的源泉啊。脾呢？哦，脾是大地之土，生长万物，孕育生命。所以这个风湿性关节炎，这个湿主粘滞啊，粘滞关节积液呀，关节粘连呐，关节强直啊，哎，这都是湿气在作病啊，湿气在作病啊。尤其那个肩周炎，胳膊抬不起来的，是吧？常见那些寻常的关节炎，走路关节咯吱咯吱响，关节摩擦音，这个都是湿出了问题，叫脾不化湿，是不是啊？脾不化湿啊，脾不化湿呢，就好比什么呢？你看那个风调雨顺，那是丰收年；老不下雨，那是旱。雨下多了，地老搁水泡着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庄稼成熟的慢，叫涝灾。所以湿就是人体内的涝灾。所以想治风湿，是吧？这个湿气想把它去掉，第一个 就要解决吃饭的问题。有胃口啊，有胃口还要留胃气才能把湿化掉。那是不是只调好一个脾这湿就能调好呢？非也。还要我们这个肺能宣散啊，宣散。所以肺夏天多出汗，秋冬少出汗，不出汗人的体内就没有湿，那就没有湿。那么肾呢？哎，肾气既是河流之水，又是天上的太阳，所以只有肾的阳气特别足，是吧？不尿频，不起夜，你体内才不会有水湿蓄积。所以可见风湿性关节这个湿啊是最复杂的。梅雨天气长夏时节是大自然的湿，是不是？人体的湿呢，食谷不化即为湿。吉林的朋友啊，这人坏脾气，是吧？血压低压比较高，是吧？哎，但是没得中风，什么道理啊？大家说的常年拉稀，哎，这就是在走湿。所以人体就是个小社会，人体有着非常全面的一个自保的功能，是不是？有湿，哎，人或从小便呢，或从啊稀便呢，就把它排掉了，这也是一个自保啊，也是一个自保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呀，人的健康它就是一个平衡啊，一个平衡。这个平衡的实现就是五脏之间的协调。所以总结下来，风湿病的病因在哪儿啊？是吧？哦，我第一天给大家讲的时候是风湿因血而起啊，因为是血脉不通了吗？但真的是因血而起吗？实上非也。气血是生命的核心物质，这不假。但是气血不是凭空产生的，是由五谷之海、脾胃、气血生化的源泉而生化，是由肝脏，肝脏是人的血库，肝藏血，肺，肺为五脏之华盖，是一把大雨伞，肺来主肃降，肝脏主调达，肾脏主封藏。所以这些机制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，所以养生也好，治病也罢，能够解决问题的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。反过来，能够恢复人的生命本能的功能，让人的生命处于那种自然的生命状态的恢复，我把这样的方法叫做绿色疗法。这样的方法也才是最科学的养生方法，是吧？什么缺铁补铁、缺钙补钙啊，贫血输血、糖尿病打胰岛素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科学之法。而真正的科学之法就是恢复人的本能啊，这点大家要把它闹清楚。这样一来呢，风湿性关节炎它的成因、脏腑辩证也就给大家说清楚了。所以风湿啊是古老的顽症，也是最简单最好治疗的病症。只要你掌握了人生命的本来的功能和形成机制，不要去破坏它的功能，而是要去恢复它的功能。所以治风湿没有最好的药，没有最好的大夫，只有 最原始最自然的生命本能功能的恢复。所以治风湿是穿棉袄，治风湿是吃好饭，治风湿是勤晒太阳，夏天多出汗，是吧？秋冬少寒凉。当然风湿病也是需要冬病夏治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-0480。本品是以辅酶 Q10、橄榄油、蜂蜡、明胶、甘油、纯化水、二氧化钛、柠檬黄、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、孕妇乳母、过敏体质人群。注意事项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。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。 你脑出血你心梗啊，你到我这儿，我既安不了支架，也不能给你挂滴流，所以急性病你到医院去。又反过来呢，住院15天啊，花费医疗费用3-5万块钱，你把这条命保住了。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说15天治好脑中风，20天治愈心肌梗塞，那是没有常识的鬼话。你那个病叫慢性病急性发作，是吧？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是吧？那么破冰之旅，解除这寒冰，是吧？也非一日之暖。所以呀，在临床医学达到临床治愈，就是医院不留你的条件下，并不代表你的病彻底康复了。那么这样一来，防复发，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讲，防复发是吧，康复后遗症，从康复医学的角度来讲是吧，提高人的生命质量，延长生存时间，减少啊症状痛苦，这是绿色疗法，科学养生，这是我拿手好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呀，子曰：“君子有所为，啊，有所不为。”所以这个人呐，一定要守好自己的位置。这是一个事儿。再一个，这春去秋来，是吧？寒来暑往啊，这天是一天比一天冷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风湿、骨关节病、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中风后遗症，你就这么说吧。只要是体内火力不足、阳虚的，这天一凉呢，病就重。风湿性关节炎。风湿性关节炎不是骨病，是吧？甚至你到医院骨科，是吧？咱们讲点正格的，你到医院骨科，哪个骨科能治风湿？治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风湿呢，医院给归为免疫科，归免疫科，所以什么用激素啊，用消炎药啊，治了半天也治不好啊。更有啊，治风湿贴膏药的。这是最可笑的啊，现在上当的人特别多啊，贴膏药治风湿。我本人的观点，你贴膏药治风湿都不如穿棉裤，是不是？贴膏药就跟抹辣椒面似的，是吧？你不自己糊弄自己吗？是不是？还有的人什么搁辣椒面做个裤衩，是不是啊？搁辣椒面做个背心，是吧？那你说辣椒面做的裤衩好还是羊毛的好啊？哪个脑婚， 是不是？风寒起病，你搁辣椒面做裤衩，你这不找病吗？这不是？所以告诉大家啊，我们中医的确有内病外治之说，是吧？里边的病从外边往里治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内病外治要结合着内调，是吧？辩证唯物主义怎么讲啊？叫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啊，内因起决定性作用，是吧？你看现在啊，这个好多这个大姑娘、小伙子、大小伙子啊，晚婚，是不是啊？爹妈那急的，血压都急高了，你急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啊，内因起决定性作用，所以风湿通过外治呢，叫治标，啊，叫治标，包括泡脚、烤伏羲八卦台，我告诉你，这都叫治标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所以内调是治本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风湿不是骨病，不是外病，是内病。咱们昨天讲了，风湿是什么病啊？哦，是血病，血脉不通啊，方有了风湿啊。风湿，这风湿不是搁身体里边冒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里边血脉虚，血脉不通，结果呢就把外边的风寒给勾来了，把外边风寒给勾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有的人说，那我是这个月经期的时候喝冰镇矿泉水，吃冰激凌，我是把风寒吃肚子去了。你吃肚子似的，吃肚子里边的风湿，它也不叫内感，它还叫外伤，是从外边进去的，我们都叫外感之病，不叫内伤之病。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，搞清楚。所以治风湿，一要治血啊，一要治血，二要防风。怎么防？人体的自然的天然的屏障就是我们的皮肤黏膜，所以穿的少吃凉的，那都是外感风湿，对不对？外感风湿，哎，那么我们的皮肤黏膜归谁管？归肺管。所以风湿病的，我们喝虫草酒，用虫草酒做绕引子往下送服冬虫夏草的菌粉，补肾润肺。所以风湿病的冬天出大汗，夏天不出汗，一辈子治不好。反过来，夏天出大汗，冬天不出汗，风湿好一半，就这么一个天差地别啊。所以这是风湿性关节的外感之风啊，外感之风。那么有没有内伤的风啊？啊，也有啊，也有。你像中风，它就是内伤之风啊，睡觉起来窗户没关，口歪眼斜，偏瘫，半身不遂，那都是糊弄人的，那都是上厕所改不出来大便乱，地球没吸引力的，是吧？咱们都开窗户睡觉，有几个口歪眼斜偏瘫失语的？你得找他内风啊，不是外风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风啊，外感之风叫风湿，内伤之风叫中风啊，叫中风。除了中风之外，内伤还有湿，咱们上回预报了，今天要讲这个雷风湿。这个雷风湿就是内伤之风啊，内伤的病，是不是？ 有生孩子得类风湿的啊，我曾经做过大量的这个数据调查啊，80%-90%啊，生孩子得类风湿的都是生姑娘的啊，很少有生儿子的。有没有？你看咱们医学没有绝对，没有100%，有啊，有生儿子得类风湿的。所以说呀，类风湿啊，不是说你什么给孩子洗戒子拔的，下水田让水凉的，干活累的啊，都是胡扯啊。因为类风湿到医院要给你化验，化验什么呢？化验这个东西叫类风湿因子，是吧？类风湿因子，是吧？有没有药可以杀灭它？没有。说不对呀，啊，我们到医院那个化疗、干扰素，这些不就把类风湿因子干掉了吗？哦，那你干掉的结果呢？还有激素，是不是啊？激素、地塞米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都把类风湿因子给搞下来了啊！搞的结果呢？啊，结果啊，有的是肝功能不全啊，有的搞成肾衰啊，还有搞成什么的啊？3年激素骨头坏死，5年激素糖尿病、高血压病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。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说这个类风湿因子是什么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是细菌呢？是病毒还是什么呢？我来回答大家，都不是啊，都不是。所以抗病毒的药、抗生素杀菌的药，你都消灭不了这个类风湿因子。那这个类风湿因子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它的医学名词啊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往本上写啊，叫免疫复合物啊，免疫复合物。所以它不是外界入侵的，而是人自己制造的啊，人自己制造的，没错啊，是吧？这可能不大容易理解，那我就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啊，容易理解的啊，叫消化性溃疡，是吧？你现在那个胃溃疡的、十二肠溃疡的，吃什么药啊？啊，说吃奥美拉唑，啊，杀幽门螺杆菌，哈哈，啊，很奇怪啊！你吃那些药是治不好溃疡的。溃疡是怎么形成的？你看，消化性溃疡，也就是消化液对皮肤黏膜的腐蚀。有朋友说不对。是吧？那个消化液是人产生的，是不是？它怎么还能腐蚀自己的胃肠黏膜呢？是吧？所以大家呀，有这方面思考的、有这方面怀疑的人非常好，说明您是个善于思考的人啊，善于思考的人。我们看那个《动物世界》啊，改版后叫《人与自然》啊，我们看那个食人鱼啊，啊，了不得，是不是啊？了不得啊！哎，那个鱼是怎么来吃人的呢？就是它在水里，你包括鲨鱼也是这样啊，它对血腥特别的敏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食人鱼和鲨鱼见到水里边的血腥味，它就疯狂了。哎， 人他就要吃掉这个，他就会寻找这个目标，是吧？同样，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，我们的胃酸是有腐蚀性的，但是对于健康的胃黏膜来讲，它是没有杀伤力的，它是有一个非常完好的保护屏障。但是当你的胃黏膜处于充血水肿或者破溃的状态下，或者发炎的状态下，是吧，就好比那鲨鱼闻着血腥味一样，是吧？你像咱们泡脚，是吧，我们盐水泡脚很舒服的，但你说我脚刚被钉子扎了，你伤口上抹把盐你试试，杀的疼的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胃溃疡的形成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胃酸腐蚀有创面的伤口之后，逐渐的形成消化性溃疡糜烂，啊，这叫啥？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，是不是？所以类风湿的得病机理也是这样的，啊，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类风湿因子是人自身产生的，而这个东西专门破坏人的小关节，破坏滑膜，所以就会出现红、肿、热、痛、关节发炎的症状，同时晨起伴僵直，而且这僵直是对称性的。啊，我们几句话把类风湿的特点已经说出来了：晨僵，早晨起来手指关节僵直，合不拢，伸不开，这是晨僵，这第一现象。第二个现象对称，你说我就左手有右手没有，那不是类风湿，那是腱鞘炎啊，腱鞘炎，对称啊，对称。第三个，活动后遇热后自然缓解，啊，缓解。第三个啊，第四个，伴发类风湿因子增高，啊，所以检查类风湿的诊断，不是说一个数据就说明问题，啊，一定有诊断指标综合权衡，啊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得类风湿的朋友，那首先你就要记住这第一个重点，类风湿这个病叫搭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，这是老百姓的俗语，翻译成医学术语叫自免型疾病，自身免疫性疾病就叫自免型疾病。还有什么病？系统性红斑。还有什么病？自免性肝损害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病啊？还有过敏啊，过敏，是不是？机体过敏也是这种变化，只不过过敏是有外物诱发罢了。所以啊，过敏的人医院给你查过敏源啊，你是花粉过敏呢，还是烟味过敏呢，啊，你是青霉素过敏还是什么什么过敏，你查来查去白查，因为过敏源就是个导火线，有导火线可以把炸药包引爆，没有导火线